催什么呢？我是崔娜，一起听新闻学英文，创意联想不用问。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新闻是缅甸。那缅甸在最近的新闻常常会看到，就有关政变还有战争。那我们要先来了解缅甸这个国家。缅甸呢，它的英文叫做 Myanmar， M-Y-A-N-M-A-R， Myanmar。那在之前它的英文名字其实叫做 Burma， B-U-R-M-A， Burma。 那其实在这两个英文的差别就在于你的政治倾向，因为在过去缅甸都一直是军政府掌权，也就是军人统治。那那个时候的国家名字叫 Burma， 是一直到后来民主运动在缅甸遍地开花，他们就自己把国家名称改为 Myanmar。所以你在外面如果听到有人说缅甸这个国家叫 Burma，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它的政治倾向是什么。举例来说，像中国台北及台湾这两个不同的称呼，你也就可以知道对方可能的政治倾向是如何。好，再回到最近的新闻，在3月3号的时候，前几天在缅甸发生了非常令人伤心的事情，也就是军政府他为了要镇压那些示威者，那些示威者是在抗议军政府说我们想要民主，不要这样子来镇压叛变。那军政府他就扩大发动了实弹镇压示威者，也就是说他们直接开枪把那一些平民老百姓的示威者给杀死。那这一件事情引起全球的关注，不只是扫射那些和平示威者，甚至是直接瞄准头部要害，爆头狙杀的那一种行动。短短在几个小时内，已经至少38人死亡，甚至有到数百人重伤，那也有很多人被军队逮捕而下落不明。一直到3月4号上午10点为止，已经确认有50位平民遭军队射杀，那被逮捕的人数更高达了1500人，也包括翁山苏姬在内。好，那我们一定会想说翁山苏姬他是谁？可能我们对翁山苏姬的了解就只是在新闻上面，或是在过去罗兴亚事件有听说他被撤销诺贝尔和平奖。那更多关于翁山苏姬的介绍，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聊聊。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新闻吧。 Myanmar for Democracy activist pledged on Thursday to hold more demonstrations after the United Nations said 38 people had been killed in the most violent day of unrest since last month's military coup. Police and soldiers opened fire with live rounds on Wednesday with little warning. The bloodshed occurred a day aft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had called for restrain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military's overthrow of the elected government of Aung San Suu Kyi. United Nations Special Envoy on Myanmar said that Wednesday was the bloodiest day since the February 1st coup with 38 deaths, bringing the total toll to more than 50 as the military tries to cement its power. A rights group and some media have given different numbers of wounded and killed after Wednesday's violence. The dead included 4 children. Local media reported that hundreds of protesters were arrested. 听完了今天的新闻，想要先跟大家补充两个英文小知识。第一个是出现在新闻当中的 Police and soldiers opened fire with live rounds. Live rounds 在这边是指实弹的意思。一般大家所知道的子弹的英文是 bullets, B-U-L-L-E-T。但是在缅甸的整个相关报道大部分都会用 live round， round R-O-U-N-D 是指整颗子弹，包括弹壳弹头的部分，那 bullets 通常都是指弹头而已，所以这边跟大家补充。再来第二个是出现在英文里的第一句 Myanmar for democracy activist for democracy P-R-O hyphen D-E-M-O-C-R-A-C-Y, pro-democracy. Democracy 是民主的意思，那前面加上 PRO hyphen 就会是赞成、支持的意思，所以 pro-democracy 就是亲民主的意思。那接下来要带大家背三个单字，第一个 cement C-E-M-E-N-T cement 是加强、巩固的意思。第二个是 aftermath A-F-T-E-R-M-A-T-H aftermath 是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特别是指不愉快的事件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那这个字也很好记，它是两个字拼起来 after 跟 math 数学过后。那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考完数学都会经历一段不太愉快的时期。再来第三个 cool C-O-U-P cool，记得 P 不发音，这个字是指政变的意思，特别是指军事政变。好，那今天要来带大家背的单字就是 COUP 政变这个字。好，那要怎么背呢？通常要发起政变都要在让人措手不及的时候，所以啊，有一群军官们他们就在讨论要在清晨天刚亮，大家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攻击。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位饱读诗书的小士兵，就想要学成语故事中鸡鸣狗盗里的人，他就要学公鸡叫当作政变的暗号。于是呢，他就在天刚亮的时候学公鸡叫咕咕咕，所有城里的公鸡也都一起叫。那这个时候大家所有军官都知道，哇，时间到了，要发起政变了，所以他们就成功的发起了军事政变。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起来了呢？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